听佟先生要求，咱们就唱《丑梦迎春》来一浪吧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。片段 是冤名。

咱家中落座后摆上了杯，通用恩密不是阳光不见，朔风凛冽自无憾，这飘飘的瑞雪飞舞在空间，霎时山川被岁月马，雨片的银装是道路而难辨，乌鸦带粉迎风把桃欢，紫千赤江闽花摇皮鞭，闽员外坐在那车子里边，陈旧姓掀车帘未把那雪景看，见闽子骞失手把缰绳掉在了车下边，员外一见看了看闽子骞，得得得地打颤动着双肩，闽德公的心中是暗暗的打算，为什么闽华态度从容并不觉寒，他们弟兄二人把同样的棉衣穿，闽华的年纪小反倒不怕寒，分明是不长进的子骞他偷闲多懒，他母亲所说的话与果是实言，也怪老父我教育不严，越想越恼就跳下了车辕，拉下来闽子骞他是怒容满面，从闽华手中啊就夺过皮鞭呐，他今夜着酒兴举起皮鞭，啪啪啪的几下抽破了衣裳，原来是芦花絮在了里面，败絮残花，闽德公一见芦花他的浑身发颤了，不由得皮鞭子落地，他的泪滚腮边，撕开了闽华的衣服流身汗，里边絮的是好丝棉，好贱人一样的孩儿你两样看，竟拿芦花当丝棉，亲

跳出南北与东西，跳搭着水连天，天连地，树连山，山连续，混作一团宇宙。你忽听得风雷大作，地动山摇，树倒石劈，霹雳里的响，电光夺目要邪地，非容易来之在那关不是往前村访不知，当此机云峰薄风才止，密密如丝牛毛细，河边拥乱柴，岸上有命泥柴飞倒枯柳皮，三只半夜随水风落花茅草不满地，在那坡儿下落着一头驴，原来是吃醉归来一老，在那桥边里手指驴小细细把话题，他倒说驴打前世跌了我一身泥，接引我扭向官桥风折酒后。 走不了了，那哪位能给办一北京户口？这一场就留下了就。咱们那个请刘秀梅老师再唱一曲。 下面为你们演唱一段《幺姐大春景》。